那是一个秋天，他边让我想起他们那无助的眼，就在那美丽风景的地方，我听到一声这声鼓，再看不到爸爸的脸，瞬间托起我重生的期待，用泪水沾满了双眼，不要离开。世界。